这已经让人迷之向往了。 嗯、 对，那还有哪些具体的呢？比如说到关岛，我们可以看哪儿啊？ 嗯、 去哪儿打卡呀？ 好呀。 刚才说有一些可爱的小车站、嗯、是吧？ 啊，有。 对，除了这些小的地方，还有没有一些大的地方？ 有，其实、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长毛洛夜市， 嗯， 然后我比较推荐大家去一下这个长毛洛文化村。 啊，还有文化村？ 有文化村，因为我是还比较关注这个 文化方面， 对对对对， 嗯。 因为长毛洛人是这个关岛的原住民， 嗯， 所以我也很想去看一下他们，就是3500年前这些人是怎么在这儿生活的。 哦，3500年前， 对对对。 嗯、 然后，所以这个就是在文化村，你就能看到这些东西。 嗯， 然后你是乘船过去， 嗯， 然后一到、 还得坐船，它是在另外一个岛上吗？ 就是在南部，对对对。 哦 嗯、然后就是坐船过去之后，一到这个村口， 嗯、 他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就是长毛洛人后裔吧， 嗯嗯嗯， 然后就是吹响号角、他们的现在这个联系方式就是 还是号角的， 啊，对，很原始的， 哇， 吹响号角就表示有客人来了，好、 就有人入侵， 男女老少站成一排过来欢迎你 啊， 对，然后他们当地人穿的就大家可以想象，就是男士可能就是只有一块遮羞布， 嗯， 就是挡着重要部位，对， 啊、有一个就是类似裙子的那种， 对对 对, 对、然后女的就是拿这个椰壳或者是这种。 嗯 东西制作的这个 挡住胸部， 对，上面跟下面， 嗯，哎，其实这个还是挺有那种，怎么说土著文化 啊，对对 对, 对， 当地本土的那种风情， 对， 那他们这么原始，跟外界其实也是有连接的， 有联系 是吧？ 有联系，有联系， 所以就是。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网红的村子了。 对对对 对，只要来的游客基本上都会去长毛洛。 对，我们过去他们会表演一些他们的这个草原舞啊、歌舞啊，然后演示一下他们是怎么制作食物啊，然后怎么造房子啊，还有他们当地养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他们有养水牛，有养这个椰子蟹、小鹿，就是鹿这种都。 哟，还会养殖呢？ 对， 嗯， 养殖啊，还有钻木取火呀，都会跟我们就是演示。 哇，好棒啊！哎，那他们吃的。跟咱们就是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在关岛当地你都能吃到他们这些东西。 嗯，对，那还是不错的。 有一些炒椰肉什么那种东西特别好吃。 哎呀，好棒啊！就是关岛的美食一定也是非常丰富的， 嗯、 因为它还是去的人比较多嘛。它是不是涵盖了像什么日料啊？韩餐、中餐，还有东南亚的这些都有。 哦、对对对、 哦， 我到那边其实吃的最多的是日料 啊，是吧？对，我听说，因为之前就是有朋友来分享那个塞班的时候， 嗯、 然后就说塞班其实就是日料比较多， 是吧？ 啊、 嗯嗯，而且都很好吃。 对，因为可能离日本比较近。 嗯嗯，对对对。 嗯对的，这日料是一方面哈、 嗯、 对，那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说一说吃哈、 嗯、 那跟着你的步伐、 嗯、 接下来一共待了7天嘛， 对对， 7天我们都能玩什么呢？ 然后这个文化村是一个、 嗯、 然后我在南部比较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叫伊拉纳汉天然池 啊，天然池， 对，它是就是珊瑚礁围住的一个环状区域， 嗯嗯，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岸边这儿就是一个、 嗯，它是连着海的吗？ 对、 哦， 然后这个天然池外面就是往外面就是大海， 哇， 对， 就是无边泳池的那种效果， 啊、对对，你可以这么想象， 太棒了， 但是它是天然的， 天然的， 就是由珊瑚礁围成的、 嗯， 然后不管外面这个海怎么波浪汹涌， 嗯， 你这儿都是非常平静的小块， 哦、有点像泻湖那种感觉， 嗯。对，就是天然的游泳池吧， 太棒 了，当地人天然的游泳池、 嗯、 然后他们当地人会在这儿建这个跳台， 嗯， 你会每、 嗯、 你看到无时无刻 都有人往下跳， 对对对，尤其是还有这种很小的小孩、 哦、 就可能7、8岁这种， 嗯， 就是爬上去跳下来，爬上去跳下来， 那个跳台高吗？10米跳台吗？ 五六米、嗯、但是我觉得对于小孩来讲也 挺高的了，嗯， 我是不敢跳 啊，是吧？ 我不太敢跳，嗯， 对，要我就想跳一下，让开对，虽然我不会游泳，但我觉得这个池应该不深吧？ 嗯，不好说，我没有跳下去， 哦、 应该也不浅。 嗯。好吧， 因为它能跳水的地儿， 嗯， 它能跳下去的地儿不会太浅。 嗯，它那个颜色怎么样？就是 颜色，就是 关岛的海。 绿色嘛， 啊、哦，绿色的、 嗯、 哦，我以为是蓝色的。 关岛， 嗯、 它不管是什么地儿，它的海都是浅滩是绿色 哦， 然后往里面越深的地方越蓝 哦哦，越往深处这个颜色就越深， 对对 对, 对, 对， 嗯， 浅滩 是的，这个我觉得这么一想的话，这海应该是非常清亮的那种感觉， 特别漂亮，而且当这个阳光打下来， 哦、 你像大晴天、 啊、 蓝天白云、 嗯， 阳光打下来，这个绿色的、蓝色的这个。 嗯， 还往上反光，这种 波光粼粼， 波光粼粼。 对，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像关岛，它是整个、 嗯、 它海岸线长吗？就是有那种是白沙滩， 白沙滩，对。 那在海边有没有什么就是可以玩的呢？

店，然后他的店里不光是有吃的，还有很多这个海盗文化的东西。 哦，是吗？ 对对对， 嗯，加勒比海盗很多人喜欢吧？那我觉得一定要去这个海盗的店。 我当时就买了一些那个海盗图案的 T 恤呀、啊， 是吗？ 这个杯托儿。 那你没有跟他聊聊吗？就是，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有料了。 当时没有看到本人。 哦，没有看到本人。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碰到他本人的话，一定要好好采访一下。 对，他的 这传奇人物， 挂了很多他的那个照片，都很有意思。 是很凶神恶煞的那种大胡子， 不是， 不 是，很慈祥， 很慈祥。哦，好吧，看来我们对海盗怕不是有什么误会。对，这都是一些网红的汉堡店哈，其实还有很多的餐厅，就是 太多了， 大家。那要这么说的话，去到关岛，你只要进去随便饿了，哎，随手找一家你觉得好的进去，都是很美味的。 对对对，都挺好的。 是的，好，那么吃呢，这是大家不用担心，住也都是一些五星级的连锁酒店， 对对对对， 也有一些特色的民宿之类的什么吗？ 会有，对，如果你去找的话， 那建议是住酒店还是住这种特色的民宿呢？ 在关岛的话，我建议住酒店 啊，建议住 酒店超级方便，因为酒店下面就是大巴车什么，然后就直接到这个购物中心啊，这个 呀，好棒呀， 直接到门口， 对，那个购物中心就是 DFS 是吧？ 对对对对对， 怎么样？能买的很爽吗？ 什么的，很爽，那边折扣很大，而且它是免税区嘛，整个关岛都是免税区， 它是。只有一个 DFS 的那个购物吗？还是也有奥特莱斯，是两家吗？两个地方， 超级多，好多商场， 哇， 好多商场。 关岛，我觉得就是女人的天堂。 对，你就把卡带好了就可以了， 真的是把卡带好了。然后在这儿，只有你能，就是你想不到的，没有他给不到的。 对对对 对。那去到关岛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想要去提示大家的呀？怎么样拍照好，拍照打卡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拍照打卡的地方，就是刚才说了，他们有很多这种涂鸦墙、手绘墙，都超级漂亮。 涂鸦墙和手绘墙，他们都分布在哪儿呢？是在北岛多一些，还是南岛多一些？ 就是可能是北面这边， 北面 这边， 都有。哦， 这个，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让大家这个自驾，就是去找这些地方， 对， 自己开车比较方便。 就找完了之后，它是就是是一条比较简单的，就是主干道，然后旁边不会有特别多的小路吗？ 有很多小路， 有很多的小路，对，那就是开车，反正就是随便，只要你我觉得这儿好，就基本上都是可以随便在那儿停车。 对对对，经常开车就能看见旁边有一个涂鸦墙 啊， 把车停到旁边就过去拍两张 啊，好棒啊！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出片的好地方，对， 非常出片， 是吧？就不管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一面墙，但是呢，它拍出来的照片会特别好。 对，你就基本上如果。因为你自驾嘛，你车上可以就是一天带两三条，至少带两三条裙子，因为你 对 每到 这都是经验，我跟你说， 每到一个涂鸦墙，可能就拍一张不一样的， 对， 海边再拍一张不一样的， 是的， 你不可能一天拍下来都穿一件衣服，对不对？ 对呀，然后多带点衣服，还有就是在当地一定要买当地的服装， 对，当地的服装可以买， 然后这样你就跟当地的那个景融为一体，特别的美。 它有很多的这个连锁商店都有这种花裙子卖， 是的。好了，那么今天呢，真的是一个非常立体的关岛了啊，呈现给大家，吃喝玩乐鱼购游都可以满足你，所以赶紧打一张机票去吧。对，关岛现在也正是最好的季节。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道道，再次谢谢张三， 张三，谢谢大家，谢谢道道。 对，那我们就明天见喽。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脑洞大开的环保专家。